第四十一集。那摩托车一直跟着我们到商场门口，见我们提着闪闪的行李上了楼，这才离开。 哎，那个是谁啊？ 我小声地问吴贤禅，他凑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亲。 老公不知道，或许是闪闪的朋友吧，又或者是追求者，总之没有恶意，不用理会。 听他这么说，我放心了不少，帮着闪闪整理东西，给他添置了很多小物件。他坐在床上，摸着柔软的床铺问道： 我晚上的时候可以开着门，让喵喵们来陪我住吗？ 嗯，可以的呀，我们不在的时候，整个猫咖都归你管，你只要不嫌弃他们臭臭的就行，其余的全部都随便，但晚上睡觉记得锁好门啊，有事就打电话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也可以找你的小伙伴来陪你住，要是他有空，我也可以聘请他来工作，工资待遇就跟你一样，好不好？他摆了摆手。 不用的，有保安叔叔的呀，我会锁好门的，我不害怕。 那就好，到时候请你好朋友来吃饭的时候，别忘了让朱师傅多给你们做点好吃的，再过几天不就圣诞节了吗，到时候让他们一起来玩，猫免费给他们落啊。他摸索着送我们到门口，露出了一个小酒窝来。 谢谢老板，老板再见，欢迎下次再来视察工作。 我跟巫贤禅手牵着手往外走，正好逛一逛这个大商场。他想找一家首饰店，把戒指上的钻石拿下来换成自己的乳牙，我则想着要去超市买点好吃的，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，我准备烤一只鸡，再做些别的西餐，披萨、意面、牛排之类的，我知道那天人一定很多，所以决定跟巫贤禅在家里过，而且我就要放假了，因为学校不够暖，怕学生们冻坏了，所以提前半个月就放假，在明天我还有一科考试啊，考完就放假了。放假当然要宅在家里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到了晚上的时候又可以那个一下，所以啊，要囤一些小零食，免得到时候又要巫贤禅下楼去买。更何况新开门的超市别管人多不多都会打折的，虽然我们有钱，但还是要勤俭持家，毕竟家底已经用来养小三们了。我们把戒指放在首饰店，就去地下的超市。我始终感觉一道目光正紧紧地盯着我们，没有恶意，但那是一道探究的目光，让我感觉到有些不舒服。老公，为什么有人在一直盯着我们呀？我凑过去选酸奶，他拿起两个比较着。 老公不知道啊，可能是老婆长得太好看了吧。 结完了账，我们去取戒指，往地下车库走，准备开车回家。结果还没走到车库，就接到了何元道的电话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老师，走了吗？ 还没有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示意巫贤禅把东西放好。 没走的话，要不要回来一趟？这边出了点小问题，可能需要你们来处理一下。 我挂了电话，拉着巫贤禅往回走。何元道再怎么厉害，在何元君的身子里也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小男孩，遇到一点什么事儿还真处理不好。我们急匆匆地上去，却在门口看见了一只金毛犬，品相极好，正站在门口咧着嘴看着里面的猫猫傻乐。他显然十分开心，但猫猫们就没那么开心了。他们站在玻璃里面，整整齐齐地站着，拱着腰，炸着毛，呲牙咧嘴的，把小猫咪的獠牙展现无遗。见到吴贤禅来了，他们这才恢复了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此起彼伏的喵喵叫着，隔着在玻璃窗上蹭着脑袋，看样子很想我进去撸一撸才行。我心疼坏了，这些猫猫都是自己来我们家的，一直住在车库，好吃好喝，从来没有受过委屈，现在被狗子这么一吓， 有几只小猫咪都有点害怕了，躲在大猫后面瑟瑟发抖。我在平时调侃他们是第三者，心里啊却是把他们当孩子看的。现在自家孩子挨了欺负，我这个当家长的当然要挺身而出。于是我站在玻璃窗前，挡住了我的小猫咪们，对着门口的金毛怒目而视。但是三秒钟之后我就屈服了。妈的，这玩意儿也太好看了。大长毛圆脑袋坐在那里歪着头乖乖巧巧的，黑豆一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看我在看他，还不知所措地伸了爪子想要跟我握一握手。 乖宝宝，握手手。 我没有经住诱惑，蹲下去跟他握手击掌，对他进行简单的命令，包括但不限于坐、卧、走、转圈。他甚至在我拿出一根火腿肠的时候给我表演了个满地打滚，太可爱了，这是养猫的人感受不到的待遇。我又拿出来一个毛线球，蠢蠢欲动。哇，他看着我叫了一声，又仰头指了指猫咖的大门，然后可怜巴巴地摇着尾巴。你想进去吗？我闻到了一股菜香，看来朱师傅已经做好了饭啊，他可能是饿了。求求我，求求我，我就收留你。他直起身来对着我拜了拜，又坐下去疯狂地摇着尾巴。我这才注意到吴贤禅好久没说话了，于是转过身来喊他。老公，我们先收留他吧，等一下报警看看是谁家丢了狗子。吴贤禅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但还是勉强笑了笑。他打开门问了一句， 老婆喜欢狗吗？ 我以为他在吃醋，于是扑过去抱着他啃。就只是看他有点可怜，我们先收留他好不好？ 你以前说过你喜欢猫的，不能再喜欢狗的。 他说得很认真，我察觉到他有些不对劲，于是放柔了声音，他却背过身去不肯让我看他的脸。好，喜欢猫最喜欢你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怎么生气了？ 老婆，你不能喜欢狗。 怎么了老公？你怎么哭了？不高兴了吗？我挥挥手示意何元道把狗牵进去，绕到他前面去了。他抱住了我，闷闷地说道， 别看。 我拍拍他的后背哄着他，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哭了？我不是看他可怜吗，我们就收留他几天，找到好人家就把他送走好不好？ 那你这几天不能来看他好不好？就让何元道他们给他找领养嘛，好不好？在家陪我。 我连连答应下来，好好好，不难受了，我们马上就走好不好？他走之前我们都不来了。他抹了一把眼泪拉着我就跑。 那走吧，现在就走。 我只好给何元道发了个微信，让他们把这个狗子处理一下。回家的路上他也没怎么说话，只是时不时的侧过头看我一眼，好像生怕我跑了一样。老公，你不喜欢狗吗？我主动问他，他转过身来看着我，眼中带着一些难过。 也不是不喜欢吧，只是如果老婆喜欢狗的话，我也不能做狗了，到时候老婆不喜欢我了怎么办呢？我又不会捡球，我也不会击掌握手。 我柔声地说道。可是你会爱我呀，我也爱你。